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43集，自我了断。 哎呀，玉堂，哎，为师想买个笔洗，这到处都没有好的店铺。 你买笔洗干嘛？不出两天就摔坏了。 再看那两个小混混，张大了嘴，跟被吓着的蛤蟆似的。这是白玉堂的师傅。 嘿嘿，这两个小兄弟人很好啊，为师迷路了，他们说要带路。 哦， 应该的，应该的。 两个小混混说完赶紧跑，天尊还跟两人挥手告别，白玉堂无奈地拖着他就走，一路往回走。天尊还不老实，差点丢了两次，后来白玉堂给他买了两幅古画，他才算老实了，说要回家临摹，还是要笔洗。到了开封府门口，这阵仗是让几人吓了一跳。小五本来欢天喜地跑在前边，刚一拐弯跟那群狗打了个照面，狗群估计也是难得看见老虎，就对着小五狂吠。小五默默躲到了白玉堂身后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天尊也躲到白玉堂身后，好多狗。这时就见开封府里邹良走出来，打了声口哨，狗群立刻安静下来，集体蹲着仰着脸看邹良。说了巧了，赵普也回来了，手里提着两个大食盒，边皱眉边问龙桥广： 都在这儿来干嘛？分头找去。 龙桥广点了点头，就分派人手带着狗朝着四面八方去了。白玉堂此时也进门了，就看向展昭： 怎么了？ 不知道，我也刚看见。 方霸没回秦淮，探子的半路跟丢了，老子怀疑他在哪个山沟沟里眯着呢，让狗找找去。另外，哎，那书呆呢？ 爹爹刚才还在呢。 小四子和萧良往回跑，白玉堂到展昭身边晃了晃手里的食盒。 饿不饿？ 你怎么总是买吃的给我，搞得我像个吃货一样。 你本来就是吃货。四哥托人捎来的螃蟹刚蒸好。 哎呀，正好有些饿了。 于是展昭抱着食盒和白玉堂转身进去了。殷侯抱着胳膊气闷的在门口站着，天尊拽住他袖子： 哎呀，你赶紧进门，别一会儿丢了。 殷侯恶狠狠白天尊一眼。众人都去了五座房叫公孙，赵虎将食盒交给了丫鬟们，让他们在院子里准备吃晚饭。赵真很够意思，知道这阵子开封府众人都累，做了一大桌的宴席，都是大补的，让赵普拿了回来。等众人走到五座房，正面正遇上公孙提着个笼子往外跑呢。奇怪的是，刚才明明是死了的那只大白鼠竟然活着。众人颇好奇，看着那只老鼠。 干嘛非要拿白老鼠来试啊？黑老鼠没有吗？ 奇怪啊，刚刚明明被你毒死了。 哎，你们看看，是不是活的？是不是还活得好好的？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的确，公孙对展昭努努嘴： 嗯，把他的头砍下来。 哟， 你是不是饿了？今天异常的凶残。 干嘛呀？好不容易活过来了。 哎呀，一会儿给他立个碑成吗？就差最后一步了，砍他脑袋。 展昭一个劲儿摇头，那意思是下不去手。 你人都能砍，老鼠怕什么？ 这老鼠是白的。 公孙无奈看赵普： 哎，砍了他。 书呆，你这是玩什么？ 嗨，你们都是谁帮我把这个耗子的头砍了？ 公孙话没说完，就听到枪一声。再看那耗子身首异处，随后笼子往两边分开，白玉堂收刀入鞘，快准狠，耗子应该一点痛都没感受到就去了。 展昭嘴角抽了抽，回头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一摊手， 自我了断。 公孙拿出一把夹子，又拿出火折子，从老鼠的腔子里夹出了一张纸来，放到火上一烧，随后撕拉一声，黄纸烧没了。众人都微微皱眉，想到了之前几个面团人的死法。这时林业火突然叫了一声，伸手指着那只身首异处的老鼠，就见那老鼠忽然像是干裂了的面粉人似的塌陷，变成粉末。公孙微微一笑，对众人一挑眉，围观的众人都有些傻眼。 如果我刚才点着火，那只耗子会和烟肺一样燃烧并且嚎叫，不过那样太残忍了，犯不上。 说着公孙策双手合十，对那老鼠拜了拜。 血柱面人的谜团解开了，多谢你了。抱歉抱歉，一会儿给你念段往生咒，让你来世投个好胎。 先生，你怎么做到的？ 公孙淡淡一笑，刚想说，一旁赵普打断了。 等一下。 干嘛？ 吃饭，边吃边说。 众人也有些饿了，就往偏院去。公孙被赵普拽去一旁的水井边。公孙眨眨眼，看着打水给自己洗手的赵普。 你看看你这个胳膊跟竹签子差不多，都没小四子粗了。你几天没好好吃饭了？ 公孙让他抓着双手洗呀洗，倒是有些意外。 赵普下手挺轻的嘛，他还有这么温柔的时候呢。 小四子凑到跟前，仰着脸看赵普给公孙洗手，嘴角都往上翘起来了。萧良在后边捧着脸， 铁汉柔情。 哎呀，你哪儿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说法？ 萧良话没说完，被林业火踩地上了。展昭正准备上前头吃饭，白玉堂抓住他。展昭瞧他，白玉堂伸手指了指水井。 你也去洗手。 干净的。 你刚才抓耗子没啊？ 展昭摇头，伸手过去掐了白玉堂的手一把。 这样算不算？ 那你摸狗没啊？ 这个嘛， 去洗。 展昭眯着眼睛盯着他瞧了一会儿，突然伸出双手顺着他的面颊摸了一把，随后窜去洗手了。于是水井边出现了这样的画面：赵普给公孙洗手，小四子仰着脸看着赵普给公孙洗手，展昭洗手，白玉堂洗脸。展昭将洗手的水顺着正低头洗脸的白玉堂的脖子滴进了衣领里，白玉堂扯开领口洗脖子。展昭眯着眼睛挡住其他人的视线催他， 快点儿，领子扣好。 更远处的院门口，殷侯抱着胳膊叹气。天尊上包大人的书房找笔洗未果，路过看到他。 你干嘛一脸吃醋的样子？ 我外孙眼里只有你徒弟 呀。我家玉堂为什么在洗脸？ 终于该洗的都洗干净了，赵普顺手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盒子来，打开塞了一块到公孙嘴里。公孙嚼了嚼，一股人参燕窝味道，倒是甜甜的，很好吃。回过神来，手里也被塞了一块。公孙拿着低头看，就见赵普蹲着拿着个食盒，里边有白色的糕点给小四子和萧良。 来吃一块。 赵普的耳朵怎么红了呀？上火吗？ 小四子和萧良伸手拿，公孙正感慨这人参燕窝糕做得蛮好吃。再一次回过神的公孙扑过去抢盒子，小四子和萧良都没抓着点心，不解地看着公孙。 小孩子不准吃人参。 哎呀，差点忘了，那书呆你一个人都吃了吧。 说完赵普招呼众人去前院。 赵普意外的腼腆呀，不就是想让公孙吃点人参燕窝补一补吗？一番好意，干嘛跟做贼似的。 公孙捧着盒子被赵普拽走，小四子乐呵呵跟在后边。 哎呀，爹爹嘴里那块糕看着都好甜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